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我42年前咧 ，Bible 系攞 A 嘅，咁啊攞完之后，当然就冇再读啦。但系始终咧，我其实中学时期我就已经中意 science， 我小学时期已经中意 science 啦。咁啊，中学更加大睇啦。咁我记得唔知中三、中四咧，就已经睇罗素噶啦。咁罗素系我偶像嚟噶嘛吓 ，Bertrand Russell 啊，英国哲学家。佢寫嗰本書呢，佢有兩本書都係同宗教有關嘅，一本就叫 Science and Religion。咁我好記得好似大概中四嗰陣時睇呢，咁我就知道咩叫三個 C 啦，啊即係我而家好鍾意講埋曬嗰啲 marketing 嗰啲啊咩或者咩三個 P 啊四個 M 啊嗰啲咁啦。咁但係佢話三個 C 就咩呢，佢話任何嘅宗教呢都係三個 C 嘅，如果唔係就不成為一個完整嘅宗教。第一個 C 就係叫做 Creed,C-R-E-E-D, 就係叫教義啦。教義通常呢就係講世界嘅起源啊，人類嘅起源啊，點點點啊嗰啲嘢啦，係咪、好啦，咁然之後呢就叫做第二個呢就叫 church 呢就係有個教會啦，即係有個組織啦， 有個肢體啦、 你話叫肢體啦，有個頭有個手， 啲基督徒咁講 係冇錯冇錯。第三呢就叫 code,C-O-D-E 啦，咁呢個 code 呢就唔係解密碼嗰個 code 喎、唔係咩危機解密嗰啲啊，而 code 呢就係解其實我哋叫 moral code。Moral code 呢就係教條，教條就係講我哋日常生活所要遵守嘅嗰啲規範、譬如我哋十戒嗰啲咪就係曲囉，或者你話我哋回家唔准飲酒唔准食豬肉嗰啲咪叫曲囉。咁佢話呢其實呢三樣嘢呢都有齊，就係、一個完備嘅宗教。 其實冇曲都可以係宗教嘅。 其實少啊，我覺得反而冇 church 真。其實佛教係嚴格嚟講係冇 church 嘅。因為佢冇一個中心嘅所謂權威嘅。但係曲一定有嘅。因為其實你就係話點樣去先至係正當嘅生活嘛，係咪咁佛教好多啦，係咪尤其我哋修練 即係嗰啲咩八正道啊嗰啲咁樣啦，係咪咁所以呢曲呢四聖體冇錯啦，即係好咁所以。 而家啲 New Age 呢嗰啲呢係可以冇 church 又冇曲㗎喎，即係佢哋甚至乎話你個人係。 冇，其實你可以咁講嘅，呢個就係羅素嘅定義啫，咁佢係講形式宗教啫，係咪咁你每個人入面你個心，譬如愛因斯坦咁講，佢話其實我是很虔誠的一個人的、但是我的虔誠是跟世上現存的任何形式宗教都無關的嘛、這樣的虔誠、你接不接受、這樣的嘛是吧、好了，但是說回就是、基督教啦，或者、我那時候不是基督教，是天主教啦， 天主教， 所以我有念聖母經的、很有趣、大家都知道、我記得我很小個僆仔的時候已經聽我媽咪說，其實我媽咪是最憎天主教基督教的， 哇， 她真的很憎人講耶穌的，因為她拜神的嘛、她又很強烈，我不知點解佢強烈得咁加關嘅、好啦，咁但係呢我好細細個已經聽佢講嘅，切天主教基督教搵嚟搞嘅，一個拜老母一個唔拜老母咋嘛，咁 好啦，係咪講得你阿媽好有智慧， 好有智慧，喂，我阿媽我而家我嗰陣時唔知嘅，我事後諗起上嚟啊，點解我阿媽會咁醒嘅呢，咁樣佢知道呢樣嘢，事實上係㗎，大家知道啦， 咁又唔係喎，事實上唔係喎，不過因為佢哋 唔係都幾大程度係㗎。 不過啲 baby bomber 咧，其實好多受教會，因為佢怕奶粉嗰啲咧，其實咧嗰啲。 因為咧，其實你天主教咧都當咗聖母係一個神嚟嘅，係咪啊？咁咧你係會拜佢，同埋你係會念經嘅。但係基督教咧，佢就唔當聖母係有任何嘅神聖嘅身份嘅，佢只不過一個凡人，就係叫做無沾受孕 ，immaculate conception 啊嘛，叫做嚇，即係唔使 do 嘢。就已經懷孕㗎啦，咁、叫做 immaculate, 嗰個尖字呢就王字邊一個尖㗎嘛，即係話其實即係冇瑕疵冇任何個污點咁解，叫無尖受孕㗎嘛。 嗰陣時已經有咩書咩人工受孕嘅咁勁嗰啲。 唔係理論上其實佛祖都係㗎。佛祖呢就係嗰、那個太子妃定乜嘢呢，佢夜晚夢見有一隻大嘅白色嘅大笨象走咗入個家底。咁佢之後就受孕啦， 係 咁樣㗎嘛。 其實點解話呢個聖天主教唔係拜聖母呢，即係以我嘅理解就係、因為我嗰陣時都係讀天主教學校，但係基督教有啲基督教背景嘅。咁其實天主教佢哋嘅意思就係話呢，聖母就係神聖嘅，咁因為你生得個神出嚟㗎嘛。咁但係呢佢哋就係用尊敬聖母囉，就唔係話即係唔係當佢一個神咁拜嘅，就有少少唔同啦。 就係佢冇聖母像啦。咁當然其實佢唔止冇聖母像，基督教呢連耶穌像都冇嘅。 沒錯， 大家好知道㗎，譬如我哋去到西方啦，好多時蒙查查咁入到個教堂，咁你咦究竟佢係天主教堂定基督教堂，好易分嘅啫，你望下入面嗰個十字架，完全所有十字架冇公仔喺上面嘅呢， 嗰個就基督教啦。 就是基督教啦。 佢 十字架上面有公仔， 基督精神， 即係有個公仔啫，嗰個咁嘅釘咗十字架嘅咧，嗰個就是天主教。 symbolic meaning 嗰啲啊嘛。 係啦，因為咧其實基督教就係話即係唔應該有偶像崇拜啊嘛。係 嘛， 所以係冇嘅。天主教就有嘅。但係以我所知嗱，呢個真係要再 check 下，因為我真係睇得太多資料，我唔係好記得曬。好似原來東正教都冇嘅。東正教嗰個十字架咧。 Orthodox Church。 Eastern Orthodox。即係遲啲我會講多啲嘅。不過喺呢度咧，我又忍唔住咧，就介紹大家睇一套戲先。 哦，好啊， 呢套戲咧我好中意嘅，尤其是中意 個味咧， 中意個女主角啊。 係咩嚟？ 咁啊，有一個女主角就叫 Rachel Weisz。咁啊，佢拍呢套戲咧，其實係冷門啲嘅，香港都唔知有冇上映過啦。啊，好似有啊，有個中文名叫做《蒼穹下的女神》，咁啊，英文叫做 Agora。Agora 咧，其實 A G O R A 咧就希臘文嚟嘅。其實 Agora 就係解廣場咁解，就希臘嘅廣場，就等於羅馬嘅 Forum。其實 Forum 我哋嘅論壇咧，其實喺羅馬嘅古文就係解一個論，即係一個廣場。 廣場。 廣場。嚇，咁你喺廣場上面講嘢啊嘛，所以有個 Forum 啊嘛嚇。好啦，咁但係古希臘就叫 Agora， 咁佢即係英文就即係廣場咁解啦。咁中文譯得幾好啊，蒼穹下的女神嚇。但其實佢唔係真係講女神，佢係講咧公元大概四世紀。啊，即係唔知公元三幾幾年咁啦，就喺羅馬統治之下嘅埃及啊，一個好繁盛嘅城市啊，就唔係開羅嘅，開羅嗰陣時都唔及得啊，就係叫亞歷山大港，Alexandria， 你知道啦，其實都係喺嗰個尼羅河口嘅。啊、即係貧臨呢個地中海嘅，咁樣呢即係開羅嗰陣時未崛起嘅，其實即係嗰陣時最犀利就係 Alexandria， 而家嗰陣時有一個呢係全世界最大嘅圖書館，就喺 Alexandria 嘅、即係喺古代嘅世界。咁而家講就公元四世紀，咁就出咗一個呢女嘅哲學家，你亦都可以話佢係一個科學家。一個天文學家、一個思想家，因為以前嚟講呢其實冇分嘅 乜家 都係咁，但係即係佢乜嘢都研究㗎。咁呢個女仔呢就真係好叻嘅，即係佢係一定係有天賦啦，亦都有後天努力啦。咁當然佢都係顯赫家世㗎，佢阿爸都係即係好高級嘅人嚟㗎。咁叫做 Hypatia， 叫做希帕蒂亞。咁呢希帕蒂亞呢呢個電影呢就係2009年嘅，好似係西班牙即係同即係咪荷里活合作㗎。咁 Rachel Weisz 就係扮呢個女哲學家。但係臨到尾呢其實佢死得好慘㗎。咁我已經唔講啦，就俾啲暴民呢就係即係殘害㗎。咁但係佢呢個電影拍得非常之好，又講個事蹟呢，但係點解我會介紹大家睇呢？因為佢入面就講到呢就三種宗教嗰個衝突啦。原來喺公元四世紀嘅時期呢就啱啱呢一個羅馬帝國就轉信呢一個 基督教 、即係當然其實係天主教啦，嗰陣時因為未有即係宗教改革先至正式有基督教，但係呢度我都要講講。其實 Christianity 呢個字呢其實就係涵蓋性嘅，即係通常我哋講 Christian 呢其實係既可以包括天主教亦都可以包括基督教，但如果你係要細分呢，一個就叫做 Catholic， 一個就叫做 Protestant 嘛，大家知道咁、Catholic 同 Protestant 之分呢其實就要去到16世紀，就係等我睇你先，應該係好似1517年嘅時期呢，馬丁路德呢就揭起呢個宗教改革呢個革命啦，咁去到16世紀嘅。咁但之前呢就冇 Catholic 同埋 Protestant 呢番就全部叫 Christian。咁所以今天嚟講呢，有時我哋將 Christian 呢個字呢就係、狹義地解呢就係、解基督教。廣義地解呢就包含兩種。 包含兩種。 好啦，咁但羅馬第四世紀初嘅時期就根本都未有啦，咁其實天主教，但我哋都有時叫基督教嘅，就叫 Christianity 嘅興起。咁但原來嗰陣時講喺亞歷山大港呢，就係、既有羅馬嘅傳統嘅滿天神佛、即係你知啦，嗰個眾神之王就叫丘比特嘛 ，Jupiter，、即係就係希臘嘅 Zeus 嘛，宙斯去到羅馬就變咗 Jupiter 嘛，係、比如呢 Aphrodite 咧呢、這個愛神呢去到羅馬呢就變咗係 Venus 嘛。這個水星或者那個即飛的神呢，那個信差呢在希臘呢就是 Hermes， 就去到羅馬就變成 Mercury 嘛，所有諸如此類啦、但其實他承襲了，那些人是拜這些偶像的，那習以為常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，這些都很自然的啦，是吧，那羅馬帝國。那但是那時候呢亦都有猶太教， 亦都喺 Alexandria 嗰度咧係有一定嘅勢力嘅。咁、猶太教亦都傳咗過去㗎啦。咁、猶太教咧應該就係由亞歷山大啊，即係其實亞歷山大港都係由亞歷山大建立㗎啦、當時就 Alexander the Great 大帝，佢、即係周圍東征西討嘅時期咧，佢就將咧猶太教咧就散播到周圍都係啦。佢、本來係一個好狹窄嘅地方嘅宗教。咁嗰陣時咧，所以喺 Alexandria 呢個城咧就亦都有猶太教嘅信徒嘅。但係咁啱嗰陣時就羅馬帝國咧。就轉信咗有個皇帝就叫做康士但丁 Constantine Constantine 係 Constantine 咁樣咧，佢就轉咗咧，就係信基督教。 哇！ 咁進咗嘅時期咧，於是就有一班基督徒出咗嚟啦。咁而且咧就講呢班基督徒係好狂熱嘅，即係佢覺得咧你全部羅馬傳統嗰啲宗教咧，全部又係 paganism 我哋叫做即係異教、pagans。咁猶太教咧佢哋又睇唔起嘅，即係猶太教咧其實講真咧。大家都知道根本天主教基督教的源头都是猶太教，但原來他們呢又跟猶太教很不啱的，那就 很簡單，就是第一猶太教是不認為耶穌是神，而且耶穌是被什麼人釘死的？ 耶穌是被 猶太人釘死、雖然呢你說是羅馬帝國就是要捉他啦，是不是說他是搞叛變這樣呢，落手那些那個地方官是猶太人是自己人嚟㗎嘛，所以呢其實是猶太人釘死耶穌，而事後亦都猶太人從來都唔承認耶穌呢係神，佢只係承認佢係一個先知，所以呢個就是猶太教同基督教嘅最大最大分別。咁所以基督教呢即係嗰陣時啱啱崛起呢，其實佢被人迫害咗好耐㗎啦，嗰啲基督教徒俾人喺羅馬嗰啲鬥獸場抌落去喂獅子嘅。咁於是呢佢哋而家起嚟啦，嘩一招得意就是語無倫次啦，於是呢佢就同其他嗰啲教派呢就對著幹呢好凶狠。咁就即係講呢個 Alexandria 啦個事蹟呢就呢個咁樣嘅基督教起嚟，就同呢兩方面嘅教徒呢就好大嘅衝突啊，甚至有流血血流成河咁樣。咁呢個 Agora 呢其實佢正正式式呢就叫做和尚佢又唔幫，師姑佢又唔幫，因為佢根本就冇神嘅講真的。不過當時佢唔能夠即係好 見到佢哋改單位就開心。係 啦係啦。咁但佢唔係開心呀，其實佢都覺得好可悲嘅，即係人點解會咁樣嘅呢，為咗呢啲咁無知嘅信仰就即係血流成河呢咁。咁佢盡量保持中立，但係原來喺呢個咁嘅世界呢係冇可能保持中立。 要 take side。 係呀 ,you have to take side。即係 ,if you are not for us, you are against us, 死唔死呀，係咪。咁所以呢這個阿哥羅就夾咗喺嗰個即係夾縫即係夾縫中間。咁佢就認識得佢啲有啲嘅朋友，其實嗰啲朋友以前係佢個弟子嚟嘅，聽佢上堂嘅講書嘅。咁但係呢後嚟有一個就做咗殖民官呢就好仰慕佢，成日想娶佢嘅。但佢就唔肯，因為嗰啲弟子其實好大年紀㗎啦，但佢好叻㗎嘛，即係唔同佢年紀差唔多。咁但係呢佢就喺周旋咗幾個，其中一個弟子呢就變咗係基督教狂熱分子。一個呢就係弟子就變咗個殖民官，一個總督。但個總督呢就想保護佢。但是到最後連個總督都保護不到他，因為他不肯信奉這個新教，即是當時的新教就是基督教嘛，所以後來那些人呢亦都呢去火燒那個圖書館，嘩所以那個劇力很好的，拍得亦都很認真，所以我極其呢就鼓勵大家呢來去看這裡 Agora。 當然入面呢我自己更加有興趣呢，又是講到天文學，講得很誇張，就是說呢其實這個 Agora 這個不是 Hypatia 呢在當時呢差不多已經是發現呢，即是他已經斷定呢其實就不是太陽環繞地球，是地球環繞太陽的，即是早過哥白尼很多的這樣的。好，那我們暫時休息一番，一陣呢就回來再介紹基督教那個歷史。